就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当场眼睛就阴阴阴了，我跟你说，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一个极度想得到父亲承认，然后又始终得不到父亲承认的这样的一个儿子的一个形象。第一次在这个重新装修一番的录音室录音有什么感受吗？ 就是开心，对，我们的 opening 第一句叫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就之前录音室感觉就是发霉的， 现在 终于， 虽然还是有那么一点霉味， 旧貌换新颜， 但是 希望它历久弥新。 但是让我有点忐忑的是，你不要打断我。我比较忐忑的是我不太清楚这个声音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更糟了呢？ 就我不管声音怎么样， 坐着很舒服是吧？ 哎，对，我终于可以像 Chandler 跟 Joey 那样坐着。 在参考链接里面会放一张我们现在当时当下录音时候的这个全景的照片啊，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录音室呢。虽然是一个我们也花了钱租下来的房间，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去弄，没有增添很多的设备，除了吸音棉之外，对吧？然后这一次我们终于好好的添置了一些坐着很舒服的沙发，更靠近人一点的话筒这样的， 终于像一个人了。 至少录起来的时候的确更像一个人了，而且这个沙发甚至让我们有可能以躺着的姿势录，当然试了以后之后发现躺着的时候确实像很多之前在极客以及推特上一些朋友的担心说这个会不会录着录着睡着，所以我们没有选择把那个沙发切换到躺下的那个姿势啊。那 anyway 我们回来又隔了好像很久吧，很长时间没有录比较正式的对谈型的节目了。 所以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哎，最近电台更新的是有点慢。 对， 访问 anyway.news，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您介绍本台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的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失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哎，话说，最近我发现好像离1000个的这个数量好像越来越近了的样子。 也没有进很多呀， 是吧？ 你放心，我们算过大概2025年你才需要离职。 那我就放心了。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今天想聊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啊。 怎么个沉重法？ 父爱。 哦，说到这个话题突然让我想起就是最近我往返上海杭州的路上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听郭德纲的相声。 哦， 就是郭德纲经常会说到这个于谦的爸爸王老爷子、孙老爷子。 对不起，我接不住这个梗，我没听过。 郭德纲没听过？ 没主动听过。 他就是一个德云社的小学生。 不好意思，这个没有接住，没有接住。我的锅。为什么要聊这个呢？说来也好奇啊，我们是不是陷入了一个创作的枯竭期？已经连着3期正经的播客都是关于纪录片的观后感了。 我觉得挺好呀。 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但总觉得最近的类型有点 opening 都告诉你5年了对吧，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只有这样的内容你隔了几年翻过来再听的话，你也会觉得说也还可以听一听。 好吧， 否则一天到晚说什么，哎，打个比方说我们建台前期那个时候聊的什么 Adobe CC 2018 现在还有人要听吗？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还是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敌台啊、友台啊都在追什么奥运会啊，都在追什么俄乌局势啊，对不对？我们去翻了一部4年前拍的纪录片，介绍了30年前的一家公司， 然后今天又要翻一部，又是好多年前拍的纪录片，讲一些20年前的事情，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自豪，是吧？ 自豪啊，说的难听点，说优越感，我觉得也不为过，也不为过。那今天其实也挺巧的，之前在 Anyway 的 News 上面，李阳非常非常难得的推荐了一个链接，是 NHK 的一个国际站吧，应该是这么说。 嗯， 它里面有其实有不少不错的纪录片，我记得有没有推荐过我忘记了，但反正我自己也看过，就是他介绍了乔布斯的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就是他喜欢收集新版画，他特别喜欢一个作者叫那个川濑八水，他画的新版画，他介绍的就是关于这一段的秘闻，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纪录片时长不长，但是讲的东西是非常的 exclusive， 就不会跟其他家看到的东西一样，我觉得那个片子印象挺深的。 嗯， 然后李阳推荐了 NHK 的那个片子，里面有部关于宫崎骏的纪录片。 嗯，一共有4集。 然后李阳没有看完，我又看完了。 我就看了半集。 你只看了半集，我操，聊不下去了。因为今天的主题父爱都是在这部片的大概从第二集的下半集开始到贯穿整个第三集和第四集的， 但是我多多少少了解 啊，这可以，因为我老实说我以前是完全不了解， 嗯， 所以说还是可以聊得下去的。 嗯， 那这部纪录片可以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其实并不是一部独立发行的纪录片，它其实是 NHK 可能跟宫崎骏是有合作的，就是每一次他在创作一部长片的时候或者其他的时间段都会派一个导演去跟踪拍摄。 嗯， 但宫崎骏只允许一个人，就这个设计团队只允许一个人，然后跟着他拍呢，基本上每一部长片拍完之后就会把它制作成一个，比如说那个悬崖上的金鱼姬的背后制作故事，类似于这样的短的纪录片在 NHK 的那个电视台上面播出这样的。 嗯， 然后李阳推荐的这个4集的偏长的纪录片呢，其实是他糅合了从主要技术的是那个波妞的创作过程，接下来就跳到了他儿子在做那个 虞美人的山坡， 其实也带到了一点点地海战记的那个事情。 嗯， 然后是虞美人，然后是他自己创作那个风来了，那是叫风来了还是起风了？ 起风了， 起风了，这几个时间段。 嗯， 所以说总体来讲时间跨度还挺长的。 嗯， 尤其你能从纪录片的影片的质感看得出来，就是第一部的时候那个是几年，2006年的时候，他是在哈尔的移动城堡04年发布的嘛，然后过了2年之后他开始做那个波妞，然后波妞是2008年上映的，他这个纪录片的起始点是在2006年。 嗯， 你能看出2006年时候的那个估计就是拿一个手持 DV 拍的，那个画质是很渣的嘛。当然这种片子你根本不用在意它的画质，对不对？整个看的过程我其实是很激动，我几乎是利用碎片时间一口气看完的。就是说它不是一口气看完的，但是我是趁着 我刚想说，哎，你的碎片时间还挺长的嘛。 我的意思是我甚至等不及在晚上看完啊，就是我利用这个中午午休啊什么的时间就看完了。然后我觉得这个片子真的是因为我说实话我之前对宫崎骏的了解真的不多，虽然他的片子基本上我都看过，然后可能三英市的那个吉卜力的那个美术馆可能看过一点他的一些介绍，但除此以外我对他的了解真的几乎为零。但是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我感觉还是能够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他的，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有意思。嗯， 下周我可以借一本书给你。 啊，不用了，我不看书。 那你们现在看不到我的表情。要么先从我也看过的那个第一集的这个半个小时里面的内容先开始讲起。 哎，你说吧。嗯， 就这半个小时里面的话，我其实有几个感触比较深的点。 你说。 其中之一就在于说，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宫崎骏开着他的那辆老爷车嘛， 2CV。 对，去他的工作室。 嗯。 到了工作室之后，他旁白有介绍嘛，宫崎骏是一个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强迫症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对吧，他每天的行程其实都是一成不变的，几点几点到工作室，到工作室之后首先要干什么，然后要干什么，每天一如既往都是这样子保持下去的。这个中间呢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细节，但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嗯， 就是他去了工作室之后， 然后没有过多久，他会跟他的助手，某一名助手一起，搬一把长椅子放到他们工作室外面的一棵树下面，然后他会回到工作室的楼上，从窗台外面去观察，那把椅子的这个， 这个桥段我印象也很深，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至少在这个系列的纪录片里面，这是唯一岁月静好的半小时了。 不我没有觉得他就是令人感动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宫崎骏内心深处他的那个小孩子的， 如果这么说的也是， 就是依然在他心中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为什么呢？旁白里面有一句，原话是怎么样我不记得了，但是其实他偷偷的在他工作室的这个窗口去看那个的时候，有提过，其实我觉得他通过放一把椅子，然后经常会有人去在那把椅子上去坐一坐休息一下或怎么样， 就可以观察他们，对吧？ 对，他是抱着一种就是有一点点一点点恶作剧的这样一个心态在那边去偷窥他们的，从这个侧面的话，你就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就说哎，那你就能知道宫崎骏之所以成为宫崎骏，宫崎骏之所以他能够去拍那样的一些成人的动画，成人的童话对吧，成人动画就不对了，真的是有它的非常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必然性在里面的。 不过你说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它后面另外一个桥段，我印象很深，就是说其实比如说很多台跟我们串台或者说一些很严肃的采访经常问设计师的问题是 你幸福吗， 一个经常的问题是你日常的灵感是哪来的，老实说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其实偏理科型的设计师，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心是非常虚的，一般来说，我老实说我想不到什么特别多的好的回答，说实话很多时候我就是凑的，比如说我经常会想，我们要去找一些不同于自己的工作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我们要去看看人家的摄影作品啊，比如说看看什么什么作品啊，这可能是我想到的唯一的一个答题的一个思路了，因为确实对我来说寻找灵感它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不是我擅长的事情。 你知道我会怎么说吗？ 你会怎么说？ 哦，不先这么说，你知道我会怎么想吗？ 怎么想？ 傻逼。 嗯， 灵感这两个词你先跟我解释一下，对不对？灵感什么叫灵感？它不就是灵光一现的东西吗？ 这里面宫崎骏他自己并没有介绍他自己的灵感在哪里，这只是我的一个感想和感受，就是我发现他在有你说的这种灵光一闪的那种时刻，他其实并不是我至少我之前理解意义上的那种灵感这么简单，就比如说被一个美好的作品给触动了，然后我也要创作一个作品，我觉得他的更多的点燃自己灵感的方式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前面说的他善于去观察生活中一些很点滴的事情，从我的感觉来说他就是寻找生活中的一些情感这一块真的是非常的擅长。 其实说白了真的没有所谓的灵感这样的一个东西，或者说灵感不是去找的，它真的是需要去像刚才杰杰说到的，你通过观察也好，你通过收集也好，你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去整合你的至少是你感兴趣的经验，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积累的过程的。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没有一个速成的方法的，你只有当你的积累足够的多的时候，那你就可以通过已经转化成你经验的这样的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吧，数据库吧，在这些数据库当中，你能够审时度势的因地制宜的根据环境变量的不同而体现出一系列的一些在当前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出来。 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例子 我也来说一下，他说了他的创作过程，这个其实老实说我以前也是不了解的，他是一个非常视觉的动物，他的几部大片这种长片都是以他开场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视觉画面而开启的，就是他的故事其实没有编完，至少他的故事版是没有画完的，很多细节都是在创作的过程慢慢 补足的。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其实这个人物的性格是怎么样，可能在动画开始制作至少在制作 storyboard 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确定，经常需要改，摇摆不定。他在做起风了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主角的他的性格到底是怎么样，他一直拿捏不定，因为这个角色首先他有争议的，对不对？他是做临时战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 工程师， 然后呢他到底是表达对战争的态度是怎么样，其实宫崎骏本身就是一个摇摆不定的，然后在他的 storyboard 定稿之前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稿，但这个大的改稿他是受到什么样的灵感呢？他有一次很巧跟他的老婆去参加一个 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展览，是一个麻风病人的摄影展。然后当他看到了这个麻风病人已经生了这么重的病，然后又在被隔离的情况下还是那么热爱的生活的时候，他想到也许可以从这个切入点去塑造他心目当中的那个主角，然后就对故事的可能一些细节做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改动。结合你前面说的那个喜欢观察人的这种情感，我是觉得这方面的感受确实挺细腻的。 宫崎骏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我们去来专门的向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去介绍，我相信这个网上充斥着大量的对于他的一些生平，然后他的一些之前的一些经历的这样的一些介绍了，但是可能还是会稍微涉及到一点点，所以我这边稍微说一下。首先宫崎骏他老爹对吧，或者他们家的家族产业就是搞飞机的。 他其实对于飞机对于机械这种东西是有一些别样的感情的， 他跟你一样是个军迷。 其实你在那个三鹰市的博物馆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过那个东西。就他当时做了一个剪贴本，从报纸啊书上采集来的那些飞机的那个东西，很厚很厚，看得出来是一个真一点飞机迷，跟我这种程度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宫崎骏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纯纯的左翼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家。他是真的投身到过日本当年就是左翼运动里面去过的。所以你说他是一个老左，其实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但是呢近年来他的想法是有非常大的一些转变的。 哦，怎么转变？ 他已经从那种纯纯的左派已经是往另一个方向有所松动了。这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呢？我也不便去揣测。但是其实大家也可以从宫崎骏也好，或者说吉卜力也好，他们所带来的这样一系列的一些动画长片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当中，其实也能够感受到一些些。这个可能是我想稍微提一下的一些背景。 其实说到变化，这里面关于他在做那个波妞时候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波妞之前，哈尔的移动城堡跟那个千与千寻，其实在画风上面是极致追求这种细节的，但是在波妞上其实它是有一个像朴素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的。纪录片里面也提到了他的这个转变的一个起因。就是说他当时是去伦敦去参观 Tate 那个美术馆。然后在里面看到了以前是谁的作品啊，是拉斐尔还是谁的作品，反正是那个时期的作品，然后就觉得如果我跟他们去比细节比光影的话，我感觉我一辈子都比不过，所以他在接下来的波妞上就尝试了一些更朴素的这种风格。虽然我觉得这个他的风格其实还是偏童话一点的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始终觉得，首先一点，正好说起这个就再岔开一下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宫崎骏的电影，你刚才有提到说，他在创造比如说分镜头脚本的时候，他可能是从画面先着手。然后他对于比如说角色的一些内心的把握，他其实可能还没有特别特别的明确。 对， 但是他的电影还有一个非常我觉得至少是大部分吧，有一个特征，就是他的故事不是原创的。他大部分的电影可能都是有一个已经是比较知名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作为这样的一个基底。对吧，无论是哈尔的移动城堡，无论是波妞，无论是起风了，其实都是这样，以及说再往前推更早的一些作品。这个可能是跟打个比方说，他是做亲儿子的，还是对吧，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说到这个亲儿子，其实第四集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起风了是男主就是亲儿子配音的。然后他讲到了这一段的过程，拍得很有意思。因为老实说，我对于他们俩的关系其实我也不了解，也是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Leon跟我说的，他说宫崎骏是把他视作为一个亲儿子的。但是当我看到第四集那个桥段的时候，我觉得我操，没说错，真的是亲儿子。他们一开始在选角嘛，说要给这个男主配一个什么样的声音，我忘了是那个铃木提起来的还是说那个宫崎骏提起来的，反正说哎， 让他来过来试一试，让亲儿子过来试一试。后来试了一段，其实试了很小一段，而且我觉得他准备的不充分，就只是随便一准备。但是宫崎骏在听完这个声音之后，那个兴奋劲儿，我觉得啊，就是里面有一部分是关于说这个声音确实挺适合这个角色的，但另一部分确实像你说的那种情感，从他亲儿子走进房间里面，宫崎骏看他那个眼神，就跟儿子的眼神完全是不一样的。我看的时候其实挺好玩，挺有意思的，联系到李阳说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也觉得他儿子其实挺惨的，因为在这部片子里面，从第二集的下半集开始，到整个第三集以及贯穿第四集的一部分，其实都是多多少少是在介绍宫崎骏跟他儿子之间的这种关系的。 嗯， 里面很多细节非常的有意思。 嗯， 比如说他儿子在那个虞美人的时候，其他什么东西都可以给老爷子看，但是他的故事版在定稿之前死活不肯给老爷子看，就一页都不给他看。 嗯， 然后问他为什么，就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当场眼睛就嘤嘤嘤了。我跟你说，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一个极度想得到父亲承认，然后又始终得不到父亲承认的这样的一个儿子的一个形象。我当时跟李阳说，我觉得这对父子关系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东亚的父子的关系，但是李阳当时就批驳我了，他说这明明是一个纯日本式的父子关系，对吧？ 嗯， 为什么是这么说呢？ 我觉得中国爸爸不会这样子。 嗯， 特别是我这句话说的也比较绝对啊。 嗯， 至少我觉得就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中国的父亲他不是这样子的。 嗯， 特别是大家有了钱之后，其实现在对于他的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个、嗯、我说这句话可能不太能有说服力，对吧？哎，根据我的观察，我始终觉得这种严厉的父亲的这样的这种形象的话，其实已经离我们的这个社会远去了。 跟西方的他们的这种就是人际交往为基础，然后家庭关系为基础所建立的那种父子之间可能更接近平等的这种关系，更接近这种好友的这种关系，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东方，在中国，在日本，在韩国，其实还是有一个阶级观念的。 嗯 啊，父与子之间他们本身是存在一种不平等的观念，即便是父亲对于儿子他有非常大的一些期待，对于他投注了非常多的一些无论是时间金钱还是任何其他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在他身上，无论是对于他的儿子在表层上面体现出了所谓的这种溺爱或者怎么样、嗯、但这些的话都是建立在说我是你爸爸，对吧？因为我的角色是你爸爸，我比你高一等级，所以我对你的这样的一些爱是其实是一种从上往下的这种倾注式的。 其实宫崎骏他自己在片子里面提到嘛，他就是他有些多少也有些自责。 嗯， 就是他对于儿子的关心其实是不够的。 嗯， 因为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电影就是他的全部。 嗯， 其实在小朋友刚生出来的时候其实照顾时间挺长的，相处时间挺长，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拿到资源来拍自己的电影。 嗯， 但后来的话基本上跟儿子沟通非常非常的少，他自己可能也有责任，导致他们俩之间，反正他有一种很夸张的说法，就是父子俩之间的沟通就是通过老爸的电影。 嗯， 就已经少到这种程度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不太了解，我很好奇，片子里面只是简单提到了他儿子本来是做什么园林设计啊这块的内容的嘛，对吧？ 嗯， 然后甚至包括三英市的那个博物馆，其实他儿子在里面也是作为工程师有很大的戏份在里面的。 嗯， 但一直到那个之后才突然去转做动画片导演。 嗯， 这样的过程其实这个跨度是挺大的。 嗯， 他之前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吗？片子里面好像没提，只是说他好像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详细的背景其实我不太了解。 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了。 嗯， 从我自己的角度去看待的话，嗯，我觉得就说宫崎吾郎去继承他父亲的衣钵，要去作为一个动画的一个导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其实可能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他自己的一个最优选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嗯， 很大程度上可能都是屈服于一些外界的压力而去这么做的。 啊，我感觉是，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宫崎骏， 嗯， 其实你看他在赶 deadline 的时候啊，那个眼神也是很痛苦的。 嗯， 但是在这个他的创作过程当中，你能看到很多很多瞬间，哪怕他已经在做了那么多长片，做了那么多动画，身体他也自己觉得自己已经不行的时候，但是当他在找到什么东西的时候，那种兴奋劲儿，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你说他不爱这个东西是完全没人信的。 嗯， 但是宫崎吾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词叫挣扎 struggling。就始终是要 只是想证明自己，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从里面获得快乐了吗？获得成就感了吗？我觉得很难说。我不知道这个背景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转做这个动画片，但是 其实 确实是有一些， 其实好像契机就在于说就是新建这个三英市的吉普力的这个美术馆。 嗯，反正纪录片里面其实是在大概第二集的时候提到，是说地海战记是点映还是正式上映的时候， 嗯， 老爷子肯定要去看的嘛， 嗯， 跟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去看，然后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场景就很有意思啊。宫崎骏本人的座位是在最黄金的座位最中间， 嗯， 周围除了他的另外那个他的专门做颜色设计的那个女的我不认识，然后反正跟他一起看的，嗯，然后前面后面好像都没什么人，他儿子在他真正后面四排还是五排，很远的距离， 嗯， 然后宫崎骏看了一个小时之后出去抽了根烟说唉，看不下去了，才一个小时我感觉像看了三个小时一样，这片子拍的不行，类似于这样的话。但到后来那个出于礼貌他还是回去了嘛， 嗯， 这个片子放完之后所有人鼓掌，宫崎骏没有拍手， 嗯， 这个时候画面扫到了他儿子，我记不清细节了，但反正我就感觉他儿子是在盯着老爷子的反应在看的，但看到老爷子那个样子之后他非常非常的失落， 嗯， 影片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介绍他跟他儿子之间的那个关系的。 因为宫崎五郎去拍地海战记， 嗯， 其实我相信就像刚才提到的一种外界的压力去造成的， 嗯， 因为他是宫崎骏的儿子，当铃木敏夫去邀请他去承接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嗯， 可能真的是一种赶鸭子上架的这样一个行为，不得不去做。然后那个时候呢宫崎骏是极力反对的。 这个片子里面宫崎骏其他的话我不知道，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儿子这个不适合做这个， 对，他一直都是极力反对他的儿子去从事这个行业，嗯，对于这个宫崎五郎来说，我相信他从小就被那么多的人寄予这样的一些期待， 嗯， 然后当他自己接受了可能说第三者的这样的一些说辞，然后想要去动身去试一试的时候，发现哎，他老爹是最不相信他的人。我不知道杰杰，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如果是我的话， 嗯， 我一定会有逆反的心理，我一定会想说我就是要试一试给你看一看，对吧？我相信可能会存在这样的心理，当时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活动 在其中，然后造成了他说，哎，他要咬着牙也要把地海战记去给他做出来，要证明一下自己， 嗯， 但结果发现好像真的不行。 遇到这样史诗级的爹也是确实挺难办的， 哎，但是说起来后面他拍的那个虞美人山坡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看看的， 片子里面也提了这一点，啊嗯，就是虞美人的山坡的 storyboard 的第一版出来的时候，铃木宫崎骏就本来宫崎骏在这个虞美人时候只是做个编剧，他没有重度的参与， 嗯， 一开始是没有重度的参与， 嗯， 甚至我前面提到了嘛，这个五郎不让他看这个故事版， 嗯， 最多让他看看其他人画的那些原画， 嗯， 然后但哪怕只是这些原画，老爷子也经常要啰里吧嗦的，他看了那个人家那个设定之后就说，你们把这个人的设定怎么搞得这么没有 活力啊，没有生气啊，不行不行，这个不行， 嗯， 给五郎的那个故事版给我看一看，他是不是画成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五郎就是藏着掖着不给他看嘛。但是呢在这个故事版第一版出来之后，包括铃木就说这个不行，然后后来虽然不是说宫崎骏亲自下手去改的，但是后来这个大改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也是五郎被铃木跟那个宫崎骏给那个被迫去做了一些修改，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段关于修改这一段的故事版的那个他们的会议嘛， 嗯， 没有让导演进去拍，只让他在外面拍， 嗯， 后面就拍到了那个等于像两个老爹在骂一个儿子，那个儿子那个头晕那种，他好像也拍到一丢丢，反正就是说五郎是很不想改的，但最后还是被迫改了， 嗯， 然后这个改的结果其实这部片子，哎呦，其实虞美人我没有看过，至少豆瓣上面感觉好像影评还行是吧， 还可以的， 嗯，哦，还有一个桥段是说虞美人的那个片头部分是他老爹一定要在那边加一个什么女主在那边叠被子的那个细节，他说这个一定会增加他的那个活力的。我感觉这部片子里面好像铃木跟宫崎骏还是 给他改稿的那个压力跟意见在里面的，嗯。 说到这里嘛，其实刚才有提过，嗯，对吧，另一个儿子，我之前正好就是 另一个儿子他的那个新世纪的这个骗钱战士。 新世纪骗钱战士。 最后一部不是去年是终于上映了嘛， 嗯嗯， 然后在上映之前的话其实正好也有一部记录他拍摄最后一部那个剧场版的这个过程的这个纪录片也有上映， 嗯， 然后那部片子我看完了。 啊， 它其实是一系列针对这些在各行各业的比较出色的这样的一些角色， 嗯， 然后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片中的其中之一。 啊， 它有一个大的标题，就叫 Professional， 什么行家本色，还叫行家什么来着？ 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有几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搞笑，也是充分证明了，首先安野秀明， 嗯， 他这样的人，他即便再能够获得像宫崎骏的青睐或者怎么样， 嗯， 但他绝对不可能在宫崎骏的他的掌控之下，活在他的阴影当中， 嗯， 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他就是一个我行我素的这样的一个人，嗯，其中之一就在于说，哎，最后一部这个剧场版其实可能拍摄已经行将过半的时候， 嗯， 突然之间安野说不行，不能这样搞，我们要推倒重来。除了他之外， 嗯， 他工作室里面所有的人， 嗯， 都惊呆了，都表现出那种就是痛苦面具， 嗯， 但是没有人会说不，他在他的公司，他在他的工作室就是像帝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嗯， 只要是他的意志最后就必然会被执行， 嗯， 首先是这样一点。然后在纪录片行将结束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系列的片子嘛， 嗯， 所以摄制组也按照惯例希望这位专家他能够去表达一下一些大家都知道，哎，在这种场合可能需要去说一些场面话。他完全不顾摄制组的这个面子，他说了一些什么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那种平常日本人是绝对不可能说出来的话， 嗯，说的我有点好奇了，我要去看一下。 对，我强烈推荐你去看一看，很有意思。 嗯，说到这个父爱，哦，我其实有点好奇，因为你前面正好抛出一个问题嘛，就比如说 于谦的爸爸 啊，不是 孙老爷子， 因为我知道其实你的爸爸他虽然不是从事你的行业，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艺术修养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有一点影响作用的吧，对吧？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爸是卖水果的，我对于卖水果没有什么样特别大的感受。 嗯，小时候的话，我其实不太清楚我爸爸的职业， 签字了吗？ 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感触是很低的 啊。 当然我后来肯定是知道的嘛， 嗯， 我爸爸其实就是碍于那个时代， 嗯， 是被埋没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 我感觉我们终于进入艺术人生的阶段了，我变成朱军了。 我幸福的，我幸福的。我觉得首先从我爸爸来说的话，我觉得他是完全被那个时代磨灭掉的， 嗯， 甚至说的再严重一点，就是坑害掉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他本身的对于绘画的这样的一些天赋造诣的话，相同年纪下面的话一定是比我要再高非常非常多的。 哦，这样的。 对，他当年跟我说过一件事儿， 嗯，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初中毕业的时候，他的老师当时是直接给他写了一个推荐信还是什么样性质的东西，直接推荐他去上海美专。上海美专是什么概念？就可能是那个年代的上海的艺术类的最高学府。就我非常喜欢的老愤青，对吧？陈丹青先生，他其实也是上海美专出来的嘛。 哦，这样的，差一点就有那个叫他叔叔的机会了，是吧？ 哎呀，哎，差不多，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给你们录播客了，好不好？但是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庭成分不好。 哦，这样的。 对。 哦。 所以 这段我没有了解过，哎。 所以就没有成型嘛， 嗯， 其实我几个叔叔也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 嗯，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然后处在那样的时代洪流下面的话，你真的是非常多的一些事情是身不由己的， 确实。 但是这些事情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嘛。那在我非常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对于我父亲的印象就在于说几点，我父亲喜欢看书， 嗯， 我父亲喜欢看书，我父亲喜欢中国画，他喜欢徐悲鸿，然后陈十发、李苦禅等等等等， 嗯， 他有他们非常多的，当然都是印刷品嘛，画作呀、画集啊、画册啊，所以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我触手可及的。然后他也经常会，你知道，现在其实对于比如说 可能从另外一个城市来到上海的朋友，可能你们对于就说我现在要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已经没有什么非常非常直观的这样的一些感受了。 嗯， 那像以前对于上海人来说的话，比如说你要去买画画的东西，你要去买书，你肯定就是去福州路，你要去买乐器，你肯定去的就是金陵路。总之可能说，哎，每一个行业它都会有一个相对聚集的这样的一个所在。 嗯， 那个时候我父亲就会经常带我到福州路去，福州路上面有一个、 哦、 有一家店叫朵云轩。 哦，我知道，这上海应该有好多家连锁店的吧。 啊，现在有连锁店吗？我不知道。 我很小时候就有连锁店的。 哦，我不知道。 嗯， 反正我父亲他只带我去福州路的朵云轩、嗯、然后在朵云轩的二楼的话，其实我印象当中他除了他会卖一些比如说跟中国画有关系的画材画具之外，它上面其实有半展、 嗯、 然后有一些年代更加久远的、 嗯、 甚至是可以当做是文物藏品一类的、 嗯、 这样的品类的、 嗯、 笔啊砚啊墨啊相关的这些东西。那个时候的话，我大概就是瞎鸡巴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上面就是从小长大的嘛、 嗯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毁了我父亲非常多的一些他收藏到的，可能到现在为止的话，如果还好好的在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绝版的值点小钱的东西。一些画册一些画集，可能在我小的时候我已经拿这个水彩笔把它涂得一塌糊涂了。 原来是这样。 嗯，就是这样。 老实说，我们聊这个话题之前，对吧，我本来有想问一个问题。 嗯， 不是你幸福吗？你放心啊，说实话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嘛，对吧。既然今天聊到父爱这个问题，其实我本来很好奇的一点是说，我自己知道在我日常接触到的人里面啊，李阳虽然是一个不怎么靠谱的人， 哎，这句话对吧，我不得不反驳你， 先抑后扬嘛，这样才对比有效果，对不对。但我一直这么觉得，就他在艺术上的一些天赋是我见到的其他人身上比较少见到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有一些 DNA 的一些方面的传承，但我以前一直觉得可能会有父辈对他的一些影响。在聊到父爱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其实本来是想要带我自己也带耳机前的其他听众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孩子，然后也不怎么想着力培养孩子的艺术天赋，但至少让他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意识，那有一些什么事情可以做。但是 其实我父亲从来没有着力培养过我。 但是听下来，听李阳的这个分享下来，我觉得除了你自己是真的喜欢这件事情，耳濡目染让孩子产生一些自然而然的喜爱，其他之外，我觉得真的至少看从李阳这边是看不出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可能跟我们这个节目刚开始时候提到的所谓的这个灵感其实是很相似的。 嗯嗯， 其实真没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些捷径的方法。 嗯、确实， 如果你的孩子他本身对这件事情有兴趣，那你给他创造一些条件，让他能够在他感兴趣的这件事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内，能够尽可能多的多积累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经验，无论是看的、听的、想的，可能多积累一些，对于他未必他最后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会让他能够有更加自主的这样的一些选择权。 嗯， 说到这里的话，我想说一下我一位前老板，也是你的前同事的， 嗯， 他教育他女儿的，或者说他对待他女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的女儿是我现在见到过的 同龄人里面 艺术造诣然后天赋极高的这样的一个人。 确实，他每次分享出来的东西我都觉得不太像是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能够达到的这种程度。 是， 有些层面上这句话可能带有一点点的贬义，但是我在这里不带任何的贬义，因为我觉得确实不光是技法上的一些不一样，而是说有些东西确实挺有深度的。 是， 我觉得不太像是小朋友能够弄出来的。 是，但他是怎么样去，或者说他的女儿是如何在短短的这样的，因为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对不对，现在也不过就是刚刚是一个初中生，在这么短短的这个时间内，他怎么样去形成了现在他能够做到他能够画到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呢？ 嗯， 钱老板跟我们在沟通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所表达的体现出来的这个说法的话，他从来没有去强迫他要做什么，完全就是他的女儿喜欢什么，那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面让他去试。 嗯， 我们再说回这个宫崎骏跟宫崎武郎、 嗯、 对吧， 好好好， 可能从宫崎骏的内心深处的话，他拒绝武郎进入到动画导演这样的一个行业，也正是在于说出于他做父亲他的这种父爱的这个表达、 嗯、 他可能真的就是从心底里面觉得说宫崎武郎他其实 不 适合做动画导演、就像宫崎骏的另外一个儿子，另外一个儿子也没有做动画导演呀、 嗯、 但是他可能也在从事跟这个艺术有关的其他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就像武郎以前做建筑设计、 嗯、 他另外一个儿子可能，哎，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是画版画还是干嘛、 嗯、 反正他也没有做动画导演。 看下来啊，至少宫崎骏这种类型的动画导演我觉得真的太累了。 日本动画产业的从业者，我是对这一整个产业的这个从业人员我都是抱着非常非常尊敬的态度的、 嗯、 没有对这个行业，没有对他们所执行的这样的一份事业的这个从内心深处非常纯粹的这个热爱的话，真的干不了、 嗯、 不是人干的事、 嗯、 做动画这个行业的比画漫画的还要累个好几倍。 嗯， 漫画家，当你成为一个比如说这个年缴税额数十亿还是数亿日元的这样的一个畅销漫画的这个漫画家的话， 嗯， 已经是一件难破天的这样一件事情了。 嗯， 打个比方说，再造成一个鸟山明，再造成一个这个尾崎荣一郎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同时，可能有几百个本来也是梦想着成为有朝一日成为一个他的漫画能够在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当中引起共鸣的漫画家的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但是那几百个人可能他们很长很长时间是没有办法靠着画漫画这件事情养活自己的、 嗯、 他们得去打零工，他们得去干嘛，最终很有可能说，哎，这几百个人里面大部分的人他们认清了现实，可能放弃了这个行业了。做动画的这个恶劣程度可能要比这个还要再严重个好几倍。 老实说，我以前一直没意识到这个东西它从故事版到哪怕细到每个角色的一些关键镜头的一些补件他都要自己去做，我以前完全没意识到这样。 刚才说到我想推荐给你看那本书、 啊、 对吧，他其实里面有说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嗯， 想起来了，这件事情也是恰恰造成了宫崎骏从非常左派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有了很大转变的这样的一个诱因，至少是之一、 嗯、 就是在应该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吧， 嗯， 当时吉卜力、宫崎骏、高田勋他们受邀来到梅影厂 啊、哦，这个 访问。他们来之前，其实是对于中国的动画人，对于梅影厂是抱着非常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崇敬的心情来的。因为当年，比如说梅影厂产出的一系列的那些美术片，这个名词可能很多人已经不熟悉了， 嗯， 啊、之前我国是有一种叫做美术片的动画电影的、 嗯、 打个比方说九色鹿对吧、 嗯、 小蝌蚪找妈妈，有水墨画类型的，有皮影戏类型的， 葫芦娃应该也可以算吧， 有剪纸类型的，还有像阿凡提这样子的、 哦、 这个 定 格动画 的 这个人偶的这样的、 嗯、 其实宫崎骏他们这一波日本的动画人看到当时梅影厂产出的这些动画片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惊到下巴都掉下来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中国的动画人动画从业者他们所处的这个工作环境真好呀，能够让他们无忧无虑的，不用去考虑票房，不用去考虑投入，不用去考虑成本，只需要去一门心思的把动画片这件事情做到极致。他们是抱着这样崇敬的心态来朝圣的，但是当他们来到了上海，来到了美影厂之后，他们的世界观崩塌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正好中国又处在一个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变革的这个时期。 嗯嗯、 原先美影厂能干那样的美术片，是因为他们真的不用去考虑成本。那个时候市场经济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他们不需要去考虑成本，他们只需要去完成，比如说领导的指标，今年要完成多少部动画片， 嗯， 我们需要靠这个动画片去达到什么样的一些目的， 嗯， 打比方说去国外去拿奖， 嗯， 那你们就帮我干就是了，需要什么样的投入投。但是他们来的时候呢，正好我们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了，我们要改革开放了， 嗯， 我们要去引入一系列的一些资本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梅影厂的领导们，梅影厂的从业者们见到吉卜力一行的时候，对他们的最关心的提问是什么呢？就是，哎，你们的这个员工是怎么样去计薪的？你们是怎么样去 跟电影工业有关系的一系列的一些跟钱有关的这部分的东西， 嗯， 才是他们最关注的。 嗯， 然后宫崎骏跟高田勋就崩溃了，嗯，回去之后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原来还有这样一段，我知道他来这边访问过，但是我没有，我不太清楚这个细节。 嗯 嗯， 你可以真的可以看一看。 嗯，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节目的最后吧，还是想再推荐一下 NHK 的这个，它其实有一个 app。 哦，我倒是只看了网站，没注意还有 app。 对，它有一个 app 就叫 NHK World， 然后 App Store 上面应该国服也是能够下载到的。同样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定位的这个角色来看的话， NHK 即便可以在非常多的一些场合当中看到日本人自己去奚落嘲讽谩骂 NHK 的电视收费员啊什么什么的，但是 NHK 本身至少他们所制作的纪录片，我觉得这个质量一直都是非常在线的。当我发现说，哎，我现在能够用一种非常非常便捷的这样一个手段能够获得到一些，而且是从正经的合法的这个渠道去获得到一些他们的这些纪录片内容的时候，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其实说起来这一部四集的这个纪录片B 站也有引进的，我后来在 B 站上也有看到。 嗯， 我最后都是在 B 站上面看完的，因为它清晰度会好一点，虽然那个画质整体来说是非常的渣，但确实像你说的，我觉得他们拿到的资源我觉得这是很恐怖的。 那个导演就真的几乎是宫崎骏随从一样的感觉了，就几乎每天有很长一段时间跟着一起走了，然后包括宫崎骏在那边发火骂人的时候他就直接在旁边，甚至他也骂这个导演。宫崎骏我觉得确实像你说的，就是一个 很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人，很真性情的，火起来的时候逮着谁都骂，蛮有意思的。 他那个儿子也是这样 他自己也说的，做我们这个动画导演的没有这种真性的这种脾气是不可能的，多多少都有这种脾气。嗯，哎，但是高田勋是不是我感觉看上去不太像这样的风格呀，不太熟。 其实所有的吉卜力的动画电影我最喜欢最喜欢的， 嗯， 恰恰是高田勋的一部电影，不是那个萤火虫。 嗯， 是叫平成离合战。你看完之后你的疑问可能会被一定程度上的解惑掉。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微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 拜拜， 也有可能是三个礼拜哦。女の子